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有一部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电影，名字叫做《契克》，讲的是两个男孩在暑假的时候，偷了家长的车，就开启了一段非常疯狂的自驾之旅的这么一个故事。对我来说，这个年纪像他们一样在找回青春的那种疯狂，可能已经不太可能了。但是看完这部电影，真的让我也特别想找时间去开车自驾出去玩，就带着我的女朋友或者是非常好的哥们儿，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一直朝自己想走的方向开。我觉得这样的旅程才是真正能让人体会到自由的感觉吧。 It's cold enough, I think I'm going insane. The end is coming, it's true. I'm all alone and I'm screaming your name. It seems that's all I can do. 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嗨，大家周末好，周日好，我是道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粉雪。哎，道道姐犹豫了一下。 是的， 放假放的估计是。 对对对，我说这个周末和周日，我刚想说大家周末快乐，但是想到好像今天上班哎。对，所以我就更加的开心，但是我控制住了。 哎，这算是这应该是上班的第一天， 对，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其实 在周末，但是在周末上班好不甘心啊！ 是啊，我看小雪你也是刚真的，樊雪是刚刚下火车，然后马不停蹄的赶来上节目， 真的骑着行李箱来的， 棒棒的，棒棒的！哎，我们有这样的主持人感到骄傲，好，先为你鼓掌， 谢谢 耶！对，哎，今天我们都是绿色系。 对、哎、 森林系的。 是的，我们是森系女孩。 是为什么呢？你今天来了一个很清醒的嘉宾。 是的，哎，其实今天我们和嘉宾三位都是美女来着。我们今天的美女嘉宾、哎、让我们欢迎杨苏苏。欢迎 欢迎。 Hello Hello。 哎，是的，苏苏好温柔啊。再来跟大家来，苏苏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好，大家好，我叫杨苏苏，然后我是东北联大学的学生、嗯、然后非常喜欢唱歌，然后今天来参加咱们这个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 嗯，好的，那非常的欢迎苏苏啊。其实之前呢也了解过苏苏，你知道他是这个学霸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我不懂。对，我跟你说，苏苏他是这个在决定考研，对，决定考本校研究生的时候、哦、从他决定到考研就花了几周的时间复习，然后就考上了。 真的吗？ 我的天哪。 主要是考试的我们题目比较简单、嗯、 真的吗？ 那也不能这样。 对啊，我就觉得这是开挂的人生。 而且本身底子肯定也很好、 啊、当然啦。所以说 嗯今天呢是一个学霸级的唱将哈，而且今天选的这几首歌、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难唱。 哎，我刚才还偷偷的问了一下我们道道姐、嗯、那个歌名怎么读、 嗯、啊，是的，今天要有一首可以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叫做 Photograph。 其实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是一首男生的歌。 对 对，嗯，那怎么样，就是 怎么演绎， 怎么演绎， 就得再看苏苏怎么呈现啦。 是的、嗯、这样吧，苏苏，那个我们先来唱一首怎么样？ 好，没问题。 那第一首歌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嗯，第一首歌先送给大家的是张惠妹的《人质》。 哇，《人质》这首歌超级有难度。好，我们来感受一下《人质》。这个 CD 的前面呢，伴奏会有几秒的空拍，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如果爱是说什么 这首人质张惠妹的一首歌，来自杨苏苏的演绎。哇，好棒啊，就是唱得很有感情。我觉得她的歌好像一般都是得唱得特别投入才会有那种治愈系的感觉哈。 听的人很心碎。 是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的撕心裂肺和痛彻心扉，但是那种深沉的痛就让人想来就好像会更难过那样。 对，我觉得 堵得慌。这个通俗来说就是堵得慌。 是，哎呀，我堵得慌，我的心是堵的。 只想安静的安静的做你的人质。 其实这首人质我觉得越是晚上听可能越堵。对，就比较适合夜晚听的歌啊。张惠妹的歌都是比较有治愈系，有疗伤的这个效果。然后看到桃花源记说是真唱吗？哎呀我的妈呀，好厉害。然后说鸡皮疙瘩都是齐地的哈。 也提醒大家啊，我们不仅是一个可以听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是，来告诉大家怎么看。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刚才的网友桃花源记一样，给我们留个言或刷波小礼物之类的。 哈哈，刷波小礼物。那期待着大家的小礼物哟。我每天都在呼吁大家刷小礼物， 像一个推销员一样。 哎，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风格嘛，这是我们的直播的特性。好啦，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嘉宾，也喜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话呢，那就发一波小礼物支持一下喽。对，来苏苏，这个可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呢？ 不知道为什么好紧张。 好紧张， 可能是因为我们直播间有点热。 对，好吧，就不要紧张哈。其实我们是一个特别欢乐的节目，大家就可以聊起来。对，平时学业忙不忙？ 其实还好，是课也不是特别多。 大几？大四研究生。对， 大四研究生。 你也快了吧？ 是的，听到大四这个，有就莫名的有点人质的心伤。对，就很苦恼。那有没有因为工作那个考虑之类的？ 就是其实 刚刚考完研究生是吗？ 对，刚考完研究生。 不好意思，学霸的世界我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对， 我这在纠结工作难过工作的事情呢。人家考上了研了已经。 对，可是考完研究生，但是也是需要那什么的，因为毕竟研究生毕业他还是要面对工作。 对， 对。那学的是什么专业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我这个专业全称比较复杂，叫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哇， 对。 听着很厉害的。 对啊，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那我觉得这个工作是不是跟各大景区还有比如说森林公园这些有关系的？ 对，就是像我们实习的话可能就会去北方森林动物园这之类的地方去。哇， 好羡慕。 我也好羡慕。 海边就捡捡贝壳之类的。 我的天哪，这是实习吗？顺便拍个美照，来来来，给我照相。这个角度不好，重新来。 真的好棒啊。 对啊，哎，如果早知道这个专业是去这样的地方实习，我也想学一下。 哎，那你也考不上。 是呢。哎，不要戳穿我嘛。 好。 是这个，我觉得这专业还是挺特别的。这专业人就是学生多嘛。 就听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它比较冷门， 应该是比较小众的一个专业。 对，所以学生也不多。 那我想问一下，男女生比例是多少呢？ 这个是1:1，正常 的。这是1:1。完了，那男生并没有优势，因为今天看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男生特意去考了女子体校，就为了提高恋爱成功率。我说啊，这什么？ 像中华女子学院当时去考试也是十个里面可能见不到一个男生这样。 对啊，中华女子学院，然后之前我还真认识一个中华女子学院的美少女，然后就是了解了一下那个学校，其实女生长得也很漂亮嘛，然后男生也很少。我说那男生是不是都有很容易找女朋友呢？他说其实并没有， 并看不上。 哎，怎么老说实话？这是我们山东姑娘就是耿直。 是啊。 对，那这个1:1的一个稍微冷门一点的，但我觉得那这样就业前景会很好啊。 就是太容易就业，但就是可能说工作条件艰苦一点，就是需要到动物园或者是自然保护区。然后好一点的就是海关这之类的。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也很好。就比如说我突然间想到，因为是东北林业大学嘛，我就是一个东北人，那实习的地方或者工作的地方，如果把你分到像什么双峰林场啊、大兴安岭地区啊， 你会很开心吗？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说实话。 其实 真的， 对，我们有去那边实习过，冬天大家在一起就是打打雪仗什么的，挺开心的。 好爽一下，大兴安岭那么辽阔的大森林。 对 对，或者如果哎，有没有可能去像这个当保育员，比如说大熊猫基地？ 嗯，对，有，我们专业有很多学长学姐就去了那个成都。 道道姐好懂啊。 对，因为我就是一提到野生动物，你知道我最爱看的节目是什么吗？动物世界。 真的 真的真的，就什么动跟动物有关的一切纪录片我都特别喜欢看。所以我就对这个还是会相对稍微了解。 那我们嘉宾算是圆了道道姐的这个保育员之类的梦想了 啊。其实并没有。对，反正我也当不了。好啦，这个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专业还有啊就业的一些前景。我觉得在此呢也可以呼吁相关的单位啊，领导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嘉宾。对，如果等他这个研究生毕业了，哎，不妨你们如果缺这方面的人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推荐呀， 成招聘大会了。 对呀， 如果节目太赚了， 是，到时候你记得感谢一下我。 没有问题。 好了，开个玩笑。这个闲云野鹤上青天，道道姐可以来一首《动物世界》吗？《动物世界》并没有这首歌，谢谢。对，那今天我觉得你应该选一首达尔文。 哎，我觉得道道姐可以学一下，是有这首歌的。 没有啊？那哪一首啊？ 那个叫什么？ 薛之谦。 薛之谦的， 我没听过。 学一学，这样我们下期节目闲云野鹤一定要再来听，然后我们让道道姐来唱好不好？ 会唱吗？ 不会。 我想说你要会唱的话， 就给自己挖坑了。 你教我。好吧，其实我并没有听这首歌。好吧，原来是薛之谦的一首歌，那我回去听一下哈。 好的，薛之谦的这个歌曲等我学会了之后我再来找你听。你记得每天来坚持收听我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还是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苏苏好不好？ 第二首歌。 对，第二首歌， 那首歌我们唱一首英文歌吧。 哎，这首歌更难哎。 然后我在纠结我是唱Make You Feel My Love 还是说 PDA 那首歌欢快一点。 先 feel your love 吧。 好，既然我们的主播说了，那我们就满足他。 点歌。 对，点歌。让我们听一首特别有爱的 Adele 的一首歌哈。 对。 OK,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还真是天注定想让你唱这首。 先把大头放在前面，我们先抛个玉。 来来来，啊，这首来 牵着暴雨后的风 You win, so nothing like me I can make her happy, make her dreams come true Cause nothing died I wouldn't do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for you Make you feel my love 这首歌，已经迎来了满堂彩，你知道吗？ 是的， 真的。刚才这个我看到，像咸鱼野鹤呀，还有桃花源记呀，都是你的粉丝，然后就觉得唱得太好了，堪比原唱。对，然后这个我觉得。宝儿，你怕是对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误解吧？说空调没开，小妹妹看起来要冻死了。不，其实我们嘉宾真的是穿多了，我真的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温度35度， 其实是可以直接入夏的。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妨小礼物可以刷一波。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朋友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哈。那还是老方式来收听和收看，在我们的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及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是的，你知道我平时听这首歌在最多的场合是什么吗？ 我想想啊，难道是婚礼现场？ 真的？ 真的吗？ 真的。我其实参加的婚礼次数就可能我印象以来啊，就4次， 就4次， 有两次， 你还想， 有2次都放过这首歌。 这重复率有点，就是占比有点大， 对，50%，而且好多好多，就是我所知道的唱歌好听的男生，就在 KTV 啊，或者说给女朋友告白之类的，真的有唱过这首歌。我知道的是，我认识的是有唱这首歌的。 那女朋友 虽然唱的不是特别好听吧，但是女朋友还是特别感动啦。 是的，虽然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但是女朋友在强忍着，有一些那个不适的反应之后，还是热泪盈眶的， 假装感动。 对，苏苏第一次听这首歌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特别喜欢阿黛尔这个歌手，然后就把他翻唱的 Bob Dylan 这首歌给听了，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很喜欢。 哇，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当时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在听这些情歌的时候，就我会感受到他的情绪，但是其实我并不是说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感情里，毕竟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 对， 天哪，这就是学习好和学习不好的人的差别。我也是高中听的这首歌，是在下雨天，而且那时候是课间，我偷偷的拿出了自己的 MP3 然后听了这首歌。当时听完这首歌就很想谈恋爱。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两种反应都是正常的，只不过我就是雪雪可能是偏感性，然后苏苏是偏理性一点。对啊，好吧，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上班了，所以并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一个悲伤的话题 啊，对，一个悲伤的话题翻过去。对，其实刚才这个听苏苏唱这首歌，因为英文歌嘛，然后咬字发音的时候其实是很讲究的，但是苏苏是发音特别准，为什么呢？我突然间想到他的另一个身份，他是在新东方当英语老师。 哇，算是兼职吗？ 对， 哇， 老师 新东方， 对，这个新东方兼职老师 真的很厉害。 是啊，现在也一直还在做吗？ 我现在因为那段时间可能嗓子负担特别重，然后我就暂时的就先不做了。 哦， 这样。 那新东方，其实我一直就是对于新东方啊，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机构啊，这些我都是有一种迷之崇拜的，因为我就觉得哇，英语好好啊，是不是在那儿当英语老师，英语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呢？ 最近又报这个什么英语4级和6级，我直接不报名啦，跳过。 哎，你的班主任小何老师有在听吗？ 不好意思，跳过， 跳过。 那当老师的 对 感触是什么呢？ 老师的感触就是自己做完这份职业以后，你就再去听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老师很辛苦。 真的呀？ 对，我在听课的时候就会特别认真。 那在当学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啊，我要当老师之类的？ 其实当时没有想过。 哎，小时候没有吗？ 没有。 哎，我小时候有想过。哎， 哎，你小时候想当什么？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小朋友在小时候50%都想过当老师， 对 对吧？ 对，嗯。然后我小的时候想过当科学家， 啊，对对对，科学家是一个。 对，其他的50%都想当科学家， 还有一个是医生。啊、哦， 是的， 对对对， 我小时候梦想就是当医生。对，可惜呢，到最后发现好像 坐在了这儿， 是就跟我的最初的梦想离的是越来越远了。不过我也不遗憾啊，能坐在这儿我也很荣幸。嗯，好的，这是这个当老师的一段小插曲。哎，其实当老师的时候呢，教的更多的学生是面对成人的学生是吗？ 嗯，我教的不是成人的，我更多面对的就是青少年。 哦，青少年。 对， 那还好，因为他们就是跟着就属于课外一些怎么说呢，辅导。 对，给他课外做一些辅导。 哦，那还好。对，其实我最怕的是就是有的是零基础教学，那样会不会很麻烦呢？ 零基础教学的话，其实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他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需要一点一点给他加上去，那当然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是吧？ 对 对，所以我特别很佩服啊。零基础教学需要了解一下吗？让你多长时间内可以让英语达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水平？让 我觉得 不用了。 大姐很像搞传销。 哎，你最近有没有在那个路上经常会碰到一种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啊，一直都是。 对，我就觉得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哦，对，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些很棘手很奇葩的学生之类的？ 会有，就是他上课他怎么样他也不愿意好好听讲。 然后你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会有助教老师 给他唱歌听。那他更不好好学习了。助教老师，助教老师就是帮你来管理纪律什么的。 对，帮管纪律，是发作业，这样老师，然后就让老师坐在他旁边，然后安静很多。对， 特殊对待。 对对对，那现在其实因为苏苏也是很喜欢唱歌嘛，那你现在给就是对你的时间的分配，你会把多少时间给唱歌这一块呢？ 其实我现在就是唱歌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最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可能就在这个也是直播平台，然后给大家唱唱歌，然后一天。对，一天自己的主业其实就是唱歌。 真的 真的 啊。研究生现在还没开课是吗？ 对，还没开课。 珍惜这段时间。 是的，好好当主播。请问是哪个平台？ 是荔枝 啊。哦，也是那个音频的。哦， 对 吧？对，那今天不知道有没有粉丝过来呢？如果要是有我们苏苏的这个音频粉啊，声音粉都可以随时过来，就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也是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带来他非常好听非常明媚的声音。对，再加上我们两个啊，我们两个 的声音， 明媚的声音在说话。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啊，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是长什么样的。 是的，话筒背后的我们，今天我们非常的喜庆，基本上属于红配绿的色系。对，好了，那上半段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再让苏苏唱的话有点浪费了。对，下半段吧，下半段我们三首歌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 对，那苏苏平时除了唱歌的话你还喜欢干嘛呢？ 因为主持人可能也看到我是微胖界人士，说自己微胖的有点 没有啊， 不谦虚了。 不，我觉得就是还好啦，真的还好。 就是 喜欢美食是吗？ 对，喜欢美食。然后自己在家最近就是其实前半年是有时候会做一些烘焙，然后最近就开始减肥，就开始健身。 哦，你还会做烘焙呢？是小点心小蛋糕那种是吗？ 啊，对对。 哇，那你一定 应该是一个很细心。 对呀， 很 热爱生活。 对，很有生活情调的人吗？ 我是，那是我向往的一种状态。 那是吗？有没有什么小手工之类的？ 手工我还比较少做，因为就是我一般就是致力于吃。 对啊，这我懂了，致力于吃。那一定会对最近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些美食会相当了解。对， 还好 了。你觉得脏脏包好吃吗？你觉得好吃吗？ 我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很喜欢吃。 哦，那你觉得呢，苏苏？ 我觉得还好。 还好。 对，我相对来说可能更喜欢蛋黄酥这类的中式点心。 哦，我懂了。 我们俨然变成了一个美食节目。 是的，因为我突然间想到脏脏包不是前段时间特别火吗？ 对。 哦，是的，我就是想问问二位是不是对脏脏包特别特别的好吃。好，不是，特别特别感兴趣。 桃花源记也说到了，给我听饿了。 好吧。 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 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叨叨。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苏苏。 哎，欢迎苏苏。 是的，我们今天说的是萌系少女杨苏苏。 对，就觉得还蛮符合你的，就是我对你的感觉是这样的， 小吃货。 对，刚才说到脏脏包，然后看到大家说这个，哎呀，都给我听饿了。然后桃花源记说，宝儿你是第一次来吧？宝儿说你怎么知道？ 毕竟不知道我们监控广告。 啊，是的，是的，然后说，哎呀，社会，社会，社会，对，现在都特别流行"社会"这个词儿哈。对，小猪佩奇嘛，是不是？ 嗯，对， 没有小猪佩奇都不敢出来了。 是的，小猪佩奇，怎么说来着？忘了，我就不说了。对，好，那么今天呢，苏苏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刚才说到是脏脏包，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晚饭？我是没吃。对，但是待会儿我打算，先不吃脏脏包了，可能吃不饱。对，那下半段还有3首歌曲，想先给我们唱哪首呢？ 那先给大家唱Photograph 吧，这首歌我特别喜欢。 好，我也特别喜欢。 好， 对，这是 Ed Sheeran 的一首歌哈。OK， 准备好了啊。 好。 Loving can hurt.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When it's got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Make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ith our eyes never closing, our hearts were never broken, and heart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a pocket of your ripped.Dreams, holding me close unti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bend your soul, and it's healing the thing that I know. I saw you took a teaser, remember that we never repeat of you.With us when we di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ever us, and our hearts never broken, and tears forever frozen, and u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a pocket of your ring.I can see it straigh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掌声！ 哇哦， 哇哦，好听，好听，好听。嗯，除了好听，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好听这是大家的心声。然后宝儿刚才说，可以点歌吗？桃花源记说还能弱下来，厉害，好听。 一句话总结，听完想嫁。 对对对，听完想嫁。哎，这是时下的流行语吗？ 是的。 好，听完想嫁，对啊，男神嫁我。 对，就是刚才有你的，应该是好朋友啊，这必须要把他的心声传达给你，叫做啊三三，他说越来越牛了，我的萌。 嗯， 对，嗯， 知道他是谁了？ 你好像知道他是谁？ 对， 是你 朋友吗？ 是好朋友还是？男朋友 是好朋友，好朋友， 啊、好朋友啊，好朋友，好的啊，这个我们就不细问了哈。对，宝儿说可以点歌吗？可以啊，你想听什么歌？就是 我会唱， 对，只要是我们苏苏会唱的就可以满足大家，因为我们有现场的点歌机，然后呢，只要有伴奏就可以。 对， 哇、哦，对，嗯，是的，我们老先进了。道姐唱一首 《桃花源记》，一直就想让道道姐、 嗯。那你说吧，你想可以啊？你想让道道姐唱什么？是《好汉歌》还是 《千年等一回》啊？ 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们道道姐的专门爱唱的这首。 对，我跟你说，这首歌《 潇洒走一回》，《千年走一回》 啊。对，《千年走一回》 一 这个不行，走一波。你还是点点这个，你觉得我能唱的《好汉歌》可以，《好汉歌》今天我不行，我嗓子上不去，我没有刘欢老师那种。蓬勃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就会毁了这首歌。嗯，你再换一首。对、啊、我们这个还是先来听嘉宾唱吧，好不好？ 好的。 对，那唱之前啊哦，好，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大家的活动了。我们的这个 pad 没有电了。好，这个、 那我们就靠意念来跟大家交流。 好，我们现在靠意念跟大家交流啊，希望大家能够刷一波小礼物，我希望你们能刷一刷皇冠礼物，到了的话道道姐给你们唱歌。 对，这个我们还是说回到这个苏苏啊，苏苏现在也在自己做直播，然后现在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粉丝群了呢？ 就是刚刚建立起来。 哦，刚刚建立起来，那今天有没有通知他们来看你的直播？ 今天有通知，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建立起来，所以人比较少。 哦，但是肯定都是忠实的用户，对不对？ 对。 嗯，很棒很棒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开始，那打算把这个就是一直进行下去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会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唱歌的，所以我觉得每天就是自己唱也是唱，然后跟大家分享也是唱，然后我觉得直播的形式蛮好的。 对呀、啊， 对，我觉得我会应该会唱下去。 是的，大家 一个分享和学习的心态， 对，还可以点歌。 对， 那一定就不把它当工作，然后是应该是个很开心的事儿来做。 对，就是没有太大的压力。 对。就是一旦你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没有这些条条框框反而很自在哈。 对， 哎，很适合，很适合我们苏苏的性格。 哎，对， 叫佛系， 随遇而安，佛系少女。 对，苏苏真的是这样的性格，是吧？ 是特别佛 啊，特别佛。 从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吃货少女的时候，我们大概就能够猜得出来了， 是吗？就是那根那个神经，就好像那个吃货一出来，我们三个人。一条线就基本上啊、哦、大家都是一样的。对， 确认过眼神，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啊。对，是确认过眼神，没错了。就吃货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哎，我觉得其实对美食有要求或者说热爱的人，对生活就是有热爱的。 是的，最起码是追求生活品质的人。 是的，你连吃都觉得你什么都可以， 你连你的肚子都可以为难 啊。对呀、啊， 干什么能干好呢？ 连口腹之欲都满足不了的话，哎，其他的就先别说了。对，所以每次他们说，哎呀，你看你可以美呀，你可以变美，所以你要少吃，然后说你吃点沙拉、白水煮菜。 可是做人为什么要难为自己呢？ 是的。那你为什么这么瘦呢？ 那就不好意思了、就是有一种体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叫 吃 怎么吃的不胖。是的。 好吧， 我就不在这儿欠打了。 对，下节目打一下。 我就不在这儿欠打了。 对， 那接下来苏苏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好，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中文歌吧。 好 好， 中文歌，然后林宥嘉的心酸。 哎呦我的妈呀，怎么都这么心酸。 对， 现在是人质 心酸、 再是心酸。这个是貌似有什么感情经历吧？今天选的歌有关系吗？跟你个人？ 其实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听悲伤的歌，就平时可能太开心了，需要一个方式去发泄自己的压抑，就是唱一些 啊 比较悲伤的歌， 得平衡。 对不起，我平时实在是太开心了， 对， 只能唱些悲伤的歌来综合一下。 我不能这么快乐，我要把我的快乐冲淡一下。好吧，心酸来自杨苏苏。 夕阳，美得像一个遗憾。回望爱上青春兵荒马乱，我们潦草的离散，明明爱呀，却不知怎么办，让爱像忍不折断。为何生命总会叫人成长，却不会修成不完？我曾拥有你，想在我心酸。 心酸这首歌唱完了，对，哎呀，真是越听越觉得特别像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然后这种抒发自己内心一些压抑情绪的这样的一种歌曲。 但是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有多少人曾经用过这句话，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这句话呢， 哇，真的 有故事的朋友们、 哎、有故事的朋友快自己偷偷抹泪吧，不用告诉我们了。对，其实林宥嘉的歌那个歌词被用的最多的一句还是昨天那个唱的一首歌《说谎》里面的、嗯、对，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对，那个我送你碧海蓝天，那个怎么说来着、 啊、那个是 啊，是是是、啊、是，对 啊、哦，那是哪首歌 来的？成全， 对，我的成全啊，最近反正就是一首很、 嗯、啊，对啊，反正就是啊，对，成全， 对，也成全了你的碧海蓝天， 是是是是这首， 对， 嗯、好吧，我还曾经用过这句话发过朋友圈。 哦，真的吗？ 是的， 我的天哪，那看来你也有经历哦， 在我失恋的时候， 哦，真的， 是的， 现在是不是早就已经走出来了？ 对，过往云烟了。 嗯，好的好的，没关系哈。像你这样的好女孩， 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接下来是不是该说这句话了？ 哎，没什么可心酸的，我觉得就是过去就过去了哈。 哎 哎，那不妨我们就可以就是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我也想问问苏苏，还有 八卦体质， 对对对对，八卦体质就开始了。然后说，嗯，就是因为这首歌的经历，你有过吗？ 类似 就是这句话的经历有过吗？ 这句话 感触， 对， 嗯，可我觉得可能是有过吧。 哦， 对。 嗯，那如果要是说就是就是离开之后，或者说已经结束了一段恋情，你还会继续比如说会去想念他，或者说再去联系他吗？ 应该我也不太清楚，因为 是吗？嗯， 我跟我男朋友还没有分手。 哦，好吧，我没有这个意思。 不好意思打扰了。 对对对。对，哦，那这个男朋友应该是初恋是吗？ 对，我觉得应该是，对，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吧。 好吧，好棒，好棒、 啊！真正意义上、嗯，我又发现了可以挖的点。 来，继续挖，交给你。 那是之前是暗恋吗？还是恋爱未遂？ 恋爱未遂。我们怎么越说越像、 哎？因为我真的是被妈妈掐死在这个摇篮里过恋爱 的。真 的 吗？ 真的。我的初恋就是这么被掐死的， 妈妈，妈妈就是会一旦发现苗头 的， 不管什么原因， 高中嘛， 哦，那 真的会掐死， 嗯，妈妈后悔， 那算是之前有过恋爱未遂的经历是吗？ 对对， 哦，也是被妈妈掐死在摇篮里， 因为直接成绩从班里的前面一下掉到班里的倒数，特别夸张的那种， 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 哦，是的，让我此刻想起了周杰伦的《夜曲》，祭奠我死去。掐死在摇篮里的爱情。好吧，嗯，那樊雪你呢，如果要是说就是失恋之后，你还会就算是再喜欢对方，你还会去找他吗？ 哎，我是不会的。 是吗？ 我是 非常的决绝吗？ 非常的，但是 嗯， 前提是我们两个都说好了，就是绝对不会再联系、哦、因为我一直信奉着一句话，哎、嗯、好像是一首歌、 嗯、 请你爱我或给我一把枪，我要的爱是绝对的。 对， 你要么就爱我，要么我们两个就不要再联系。我不相信什么分手之后做朋友这种话的。我觉得， 我 就是没有爱过，或者说你还爱他之类的。 对呀、啊，就是还没有断的那么彻底，就藕断丝连，总有一天会彻底的。 对，藕断丝连的结果就是你们俩还会和好。那和好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俩一定再会分手，而且应该会以同样的理由再分手。 是的，因为问题总是在那儿没有解决。对， 好心酸啊。 对，除非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哦，我们换一种这个场景哈、啊，怎么突然间聊到了这么心酸的话题？哎，影来了，说喜欢你的歌更喜欢你的人。对，这应该是我们苏苏的听众哈。对，然后这个桃花源记说节目秒变我爱记歌词，但是歌词有的时候确实很好用啊。对，然后这个 只是脑子不太好用。 天豹来了，说好可爱呀。宝儿，这已经大家聊起来了哈，什么怎么那么坏啊，是你好傻。我觉得这是大家都认识是吗？ 莫名觉得有点娇嗔。 对啊，有点娇嗔，有点甜在里面。好吧，我先不看大家的互动了。那我们接下来赶紧让苏苏再唱一首歌好不好？ 好。 嗯，好的。那哎，是剩最后一首了吗？ 是的、PDA 送给大家。 啊，天哪，就剩最后一首了，我们还有八分钟。OK， 没关系哈，我们先来带出这首歌。这首歌名是什么意思呢？ 这首歌其实跟刚刚那几首歌情绪就不太一样了。这首歌 比较嗨的， 对， 很期待，就很想听一个欢快一点的歌。 对，稍微让我们欢快一点，因为刚才实在太心酸了。对，我们要快乐一些啊！ 不怪我故事太多了，讲完之后心里难过。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就是你总得有一个渠道去抒发一下。 那我今天讲给了我们的听众听。 是的，我觉得像樊雪这样的主持人真的会，我觉得是听众和观众们的一个怎么说呢，福利。对，因为很真实。对， 鸡汤。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主持人他可能未必会说的那么真实，或者说耿直的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但我觉得哎，你今天能分享，我还觉得哇好感动哦。 大家不要嫌我毒舌最好。 那接下来这首PDA 是吗？ 对， 好，一首欢快的 PDA 送给大家。来， I wanna kiss you underneath the stars. see. Let's play the rules on ignore society. Maybe a neighbor's light is fine, it's true. So what did they watch when we do what we do? Let's go to the fire. Let's go when nothing but is left in us. Let's go toast and bust.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Let's enjoy the world. Let's go somewhere that is not for us. Let's go lost and lost.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Wow. 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是全场最佳，我个人真的是这样认为的。 我也是觉得唱起好听，而且听着心里特别痛快。 是的，就是特别的欢快。我可能还是喜欢这种就是稍微欢快一点的歌， 让人听着心里也觉得很轻松。 是的，大家也在说像这个斯坦福大学霸学霸你好啊，然后还有这个桃花源记啊，天豹什么的都是说哇这首歌好棒哦，你最棒耶、yeah!对，这应该都是喜欢苏苏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你关注他那苏苏如果要是大家想就是关注你的话听你唱歌也可以去荔枝去找到你是吧？ 对， 那搜什么呢？搜杨苏苏就可以吗？ 我在荔枝的名字叫杨萌萌。杨 哦萌萌啊、 就是那个、 好 的，对，就是那个萌 萌宠的萌。好，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哈。对，然后 希望大家能像这首歌里 管他呢管他呢， 对呀、啊、I don't care we don't care。 我在看到就是在听到这首歌和看到这些歌词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句的时候心里特别的